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点07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李兰玲同学。 实话告诉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忘了？ 有一点 顿了一下， 但是我感到了空气当中出现的那0.1秒尴尬。 一丝丝的凝滞，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嗯，然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放在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是的，然后首先还是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其实今天做客的嘉宾一共有三位， 没错。 但你知道吧，北京的晚高峰真的是非常凶猛， 太堵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有两位嘉宾还正在赶来我们直播间的路上，所以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位重磅嘉宾，他就是二次元导演制作人达尔，欢迎达尔。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啊！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交通堵车啊，让我作为这个唯一坐在这里也再一次出现。 嗯，是我记得7点钟的时候你说还有两站，然后就到我们电台了。 对，对 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个达尔老师能在7点半准时到达电台，是因为你是走着来的。 对，但是其实我出来的时候也遇到了点问题，从建国门出来以后，然后骑车骑反了，然后所以我浪费了15分钟，7点15才到。 就当那个这个绿色出行节能环保。 对对对对， 对，其实很好。达尔老师一张嘴特别像我们身边一个配音演员。 哦， 大家知道我录过一个动漫叫《很秀》吗？就跟我搭档的大象老师，这声音特别像，特别有质感。 大象老师是吗？ 对，特别有质感。 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是这个深夜电台男主持的这个声音呢。 哎， 也就是达尔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发展。 对，有兴趣配音吗？这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有一点点那个推销的感觉。 就是 你说的对啊，特别有质感。 你是想把我们所有的嘉宾都挖到北斗星？ 不是，他可能想让我替代明月吧。 哦、可以吗？ 可以吗？ 天哪，天哪，天哪！大家可千万不要那个什么截视频截图。 这样，我们如果一起说话，会显得达尔老师声音特别的 man， 会显得我特别的书生气。然后这样， 非常有 CP 感 吧？特别有 CP 感。 我都看不下去了。 的表情变得奇怪了。 要不你坐在我的边上来？ 明月才几天不来。这个就变质成这样子了， 我已经把它忘在脑后了。 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请到达尔老师，以及我们待会儿即将到来的两位嘉宾，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位是被业界誉为特效女王的猫小朵，还有一位是人气 coser 摄影师肖杰。 对， 那其实 凡是关注我们达尔老师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就是在几年前有一个非常 几年前 没有那么 两年前两年前 是不是 对 有一个还是非常火的二次元综艺叫做终极变身，其实就是出自我们达尔老师之手。 对, 对不对？ 然后当然一年前还有一个叫超级变身、哦、 超级变身， 其实就属于我们变身系列的嘛。 不是应该是超级变身在前面然后再终极变身。 对，其实当时想这第一季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哇完了，起的可能起反了，然后终极完了没有第二季了啊，然后完了是以后觉得啊不对，嗯，那我们再起一个名字吧， 所以 就叫超级变身。 所以你们这个秉持的原则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没准第三季可能叫什么究极变身。对， 哇，第三季预定了是吧？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请到这三位嘉宾也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 cosplay 道具和服装制作的话题。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已经聊过了这个 cosplay 假发还有妆面的一个打造，然后我们兰陵同学还现身了一下，是不是试戴了一下假发， 试戴了一下后面有小便便的假发。 对，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个 cosplay 道具以及服装制作方面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在制作道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几种材 料 是什么，包括这个如果是新手 coser 想要自己动手制作道具，比较容易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需要掌握的技巧什么，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已经 我们的应援群已经成立了， 刷起来， 哎，56756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嗯，欢迎大家加入。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这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秒懂二次元，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首先是首先到达的二次元导演制作人达尔。 哎，大家好，我是达尔。 到达的人气 coser 摄影师肖杰和特效女王猫小朵，他们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在我们的这个小朵老师和肖杰老师到达之前呢，我们还是先问一下达尔哈。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有人问说，说这个还会有第三季吗？ 啊，会有， 真的会有。 对，因为我们今年呢在拍这个我们另外的一个就是跟二次元题材相关的叫《魔游记》还有《风魔记》，所以说耽误了我们。就是说在综艺方面的一些制作，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司吧，就是说需要有一些大家都懂的，需要有一些啊，往这个 什么、哎、我们不懂， 今天 好直接、啊， 需要有一些这个能作为这个公司运作下去的一些片子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团队就说也是做这种网剧网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偏制作类和内容类起家的嘛，所以说这次也是今年先做了《魔记》和《风魔记》两部这个题材的网大，然后呢先上，然后明年可能会启动我们第三季，然后甚至还有舞动次元系列的，就是另外的一个、对，因为这个超级变身就是变身系列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根本嘛，对吧？有句话叫做这个不忘初心嘛，就是说在 cosplay 来讲，我们身为舞台党，肯定要把这个舞台党的这些发扬光大，这是肯定是要做到的。 所以说以后也会有一个这个全息的发展，就是各个领域可能都会有涉及到。然后之前是因为在这个网剧网大方面， 对的对的， 就是主攻了一下，可能未来也会在综艺方面有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哈，就刚才达尔也提到了说舞台党，就是你们舞台党会不会对我们这些淘宝上买 cos 服或者淘宝上买道具的人会有这个那种感觉吗？ 其实 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鄙视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怎么说呢，因为 很多年以前嘛，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老 coser 呢，就一直很反对商业化嘛。但是后来就说，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嘛，就说你肯定要有一些变动。所以说那个变革，然后等于说，你要是想继续走这条路，可能就需要一些费用方面的支持，所以可能就说我们自己开一些淘宝店，自己制作啊，然后可能会来买，但是呢，就说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影响你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嘛，cosplay 的这个进程，我觉得是可以有这一步的，但是就说咱们不要做的都，我们讨厌的那种人是什么？就是。全都是买，然后呢，他为了出这一个买完了卖，然后可能也不了解他，因为 cosplay 的精髓是你要出这个角色，你必须得了解他，无论从就是声音、形象还是一些动作上都要还原，所以说。这是我们就是舞台党和平面党的一个区别嘛。 其实确实是因为现在感觉就是 coser 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愿意去说我想 cos 很多的人物，但是可能大家对这些人物的缘分也就是一天，就比如我出完这个角色，我把这身行头一卖，我可能和这个动漫角色再也没有什么交集了。 出这个角色的出发点呢，是在于人气或者利益，而不是在于喜欢和去想。圆自己这么一个梦的一个想法，这是主要的一个矛盾点。 确实，因为可能之前这个 cosplay 刚刚在我们国内兴起的时候，很多 coser 就是我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个动漫，我非常热爱这个角色，所以我要去出这个角色，所以我自己动手去做道具，自己动手去做。 没错。 那个时候其实淘宝就某宝店还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就是在这种商业交易买卖方面也不如现在这么方便。那现在好像很多 coser 就是出角色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个角色。是不是美型？ 对， 这个角色和我的气质是不是能凸显出我的美丽或者帅气，会有这一方面的考虑，是不是？ 其实也对，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包括我吧，有时候现在也就是说，在某宝上会买一些衣服。因为就是说，可能说无论从制作方面，还有周期啊等等等等，可能为了这角色，比如说我有一件这个，我可能会备一套另外的这种感觉的服装或者怎么着，可能会进行就是说买一些，然后或者买一些半成品回来加工，是这样。这个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开放一些的，然后但是其实说，刚才那些话就是聊的那个话题嘛，就是在我终极变身第一季的时候，我特意安排了一个环节，就是跟收购的有这么一个对创嘛。其实这块其实、 就是、可以回忆一下，没有看过小伙伴可以自行网上搜 索。对，第一季， 第一季 那其实是我诚心的，诚心的。 可怜的收购姐姐 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哎，对，反正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嘛，现在说也无所谓了。 就是当时会有一个交锋，是在于到底收购可不可以做 coser？ 对，我觉得收购就做好自己收购就 OK 了嘛，何必打着 coser 呢？ 不同的这么一个职业，好是做的事情也不同，就不要因为这个 coser 可以博得更多大家的关注，然后就去把自己强行的安到这个 程度。忘了兰陵很懂哎， 对， 其实现在这个各大网站的声优现在其实也差不多， 是吗？ 对，比如说各大网站都会有这个什么声优专栏，然而并没有 啊、 哦。然后你说有什么作品也没有，干过什么也没有，普通话也说不好， 说不好， 自己是声优就这样子，也是挺伤的。我估计感情上是一样的。 对，其实。想法是一样的，因为随着某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然后就是说想扎进这个圈子的人越来越多， 没错、 而且一些就是网红吧，就是说他可能希望能炒作自己，会又说自己是 coser 又说自己是声优等等等等，就是往这里加入进来。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去跨行业做这些事情，但是起码你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和精神。 我觉得是应该尊重这行， 努力学习的， 最起码的 对尊重，对、你可以说我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进来，然后我学习，然后我先说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再学习，是这样。 你知道吗？我听你们两个在讨论这个，我就想是不是我以后要出一个 cos， 别人就说好好主持你的节目，没事出什么 cos。 如果是你出于爱好的话 ，coser 大部分的 coser 只是说是一个爱好，不是说我是职业。有些职业，有些非职业，但同样是 coser。你可以有自己的职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介意他的出发点。和他的盈利目的，而不是出于对这个这一类别的爱好和喜欢， 对，主要大家纠结的是这一方面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把 cosplay 当做一个职业，当做一项事业来对待的话，那就请大家有一个专业的精神，有一个就是尊重这个行业的精神。当然如果大家把 cosplay 作为一个自己的业余爱好，那也就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 cos 自己喜欢的这个动漫角色。那我看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是不是已经到直播间了，是吗？ 对， 我这有点看不太清。 到了、 啊、 到了。 那可以，那个两位嘉宾可以准备好了就可以进场，我们的粉丝们已经在弹幕当中欢呼的准备迎接大家了。 我已经准备把我这个男一的地位让出去了。 所以达尔你是有一点点一丝丝小的失落。 别进来，那门锁上吧。 今天是我们达尔老师专场。哦，哇， 哎呦，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哇， 来了 一定要给大家一个镜头啊。 对， 镜头无处不在。 对， 两位可以先就坐在这里。 来来，坐，来坐。瞬间我这块的气场都变了。 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等我们两位嘉宾落座之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坐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针对这个 cosplay 的道具以及服装制作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技巧和经验。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达尔作为先行军来到我们直播间、但是因为今天北京的晚高峰比较可怕，所以我们的这个猫小朵和我们的肖杰就是稍微晚了一点到。不过俗话说得好嘛，好饭不怕晚，所以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在业内被称为这个特效女王的猫小朵。欢迎猫小朵，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我往哪打招呼？ 话筒，前面有话筒。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这个人气 coser 摄影师肖杰，欢迎肖杰。 Hello，大家好。 嗯，其实今天下午大家是去万达参加了一个摄影室，是不是？然后这身行头还能来得及换吗？ 对。 嗯，是什么电影的摄影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可以说吗？ 可以说。 正义联盟。 正义联盟。 对 DC 的。 嗯，肖杰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出的什么角色 啊？我今天 cos 是那个正义联盟里边那个海王的角色。 嗯，而且今天我看那个还带了这个是什么道具？ 这个是魔兽世界里边的那个。 哇，好厉害！ 巫妖王的那个头盔。头盔，对。 我这也是把眼镜摘。 我上头就有一点眼熟呢，就是大家知道阿尔萨斯嘛。 嗯、对对，就是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变成巫妖王之后的头盔。 嗯，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头盔精良。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像综艺《终极变身》里面，其实大家也都是参与过这一档综艺节目的人，是不是？然后在这档节目里面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所有的选手要自行来制作他们参加比赛的服装和道具。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有一些制作的过程展示给大家，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详细，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长的节目时长的限制。 对对对， 所以 人物也太多。 人物也太多， 因为当时选手太多嘛，而且就说当时是封闭的时间，就是要需要在两天之内制作。他们这个制作啊，跟大家广大观众也说一下，是完全真实的。 哇， 就他们确实是制作。然后大家也知道这 EV 啊，包括这喷漆都是有味儿。我们当时确实是在一个接近封闭的环境啊， 接近封闭。 对，然后就说有些没拍到，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比如喷漆啊，它可能需要大外边这个景儿可能不好看、等等等、但是确实是真正自己做的。反正 100%纯手工。 对，100%纯手工啊。然后现场也会发生很多问题嘛，也有很多趣事儿啊。但是制作过程反正非常的艰辛。很热哈， 当时 是 38度哈，得有38度， 外面38度，里面得48度。 对对对对， 外面38度， 是的是的，外面是夏天，我觉得外面更凉快。 对，我们来外边去避避暑。 对。 所以当时其实所有选手的这个操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是不是制作环境？但我当时就被震惊到的是，感觉那个制作的工作室特别的帅，就后面有各种颜色的那什么东西，那是。就是类似就是一个 丙烯之类的， 对对对，就各个颜色的那个原料排成一排，然后感觉大家用的这个东西都非常的专业， 可以自选。 对 对对，每个人会决定自己要出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自己要来动手制作。而且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小朵小姐也是有工作室，是不是？ 啊，是的。 然后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就是我们小朵所在工作室叫做方圆之间工作室的一些这个 cos 服装道具的一些成品，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我是从几位的这个微博和 从哪里扒的 店里扒了几张，扒了几张近期的，不能代表大家的全部水平，但是已经非常厉害了，大家可以简单欣赏一下。首先这张，这是一个游戏是不是？这边的可以看到吗？ 啊，可以看到， 好像叫、 啊、这个是 仙侠世界 的， 是不是？ 对对对，仙侠世界的、哦、 对，包括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是 这是一个腰部的、哦、这算是一个腰封的、嗯、 以为是一个第三线 食物啊还摆盘呢， 这 对，像一摆盘， 是需要配眼镜了。 别说我们真制作吃的了，回头过两天会出来。 哇，所以这个厨艺和做 cos 道具是属于 道具 联通了，是吗？ 我们做烤乳猪啊什么的。 哦，厉害了，厉害了！ 你自己做吃的，什么淡定？ 这样是 不可以吃。 假的烤乳猪， 我还以为不同的这种技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一个细节图。 嗯 哦，还有这个，这个好像是《倩女幽魂》。 啊，是、 嗯、哦，我没有，我们工作室有录， 哇， 三年前， 啊，小哥哥很帅气嘛， 这个我发现小哥哥也眼熟吗？啊、 小哥哥 不是《倩女幽魂》的小哥哥、 哦， 小哥哥眼熟吗？打 变身第一季里面的， 看离太远了，看不清， 太远， 对，太远， 换成人面了， 对， 啊， 《倩女幽魂》的配音工作是我们公司来的、 啊， 哇，厉害了， 在不经意间合作过， 对。对 不经意间的缘分呀、 啊！对对对，好巧好巧。 是的，然后这是他的一些这个武器的一个专门的特写，大家可以看做的非常的精致。但我一直很好奇，这一类武器道具他们用的原材料一般是什么呢？就这种健身健体 啊，健身健体 还是买的这个 健身 那个健的身体。 这个根据需要来，有的时候会用木头，有的时候会用 PVC 或者用 EVA。 嗯， 因为之前我也玩过 cosplay 嘛，我是一个化妆的，之前对是 妆 男，很久之前是在 妆娘， 妆娘， 逢 人 就要说 妆娘， 逢人就要说， 他叫别人是妆娘，然后叫我叫妆郎。因为我知道，也跟他们出去，我们那边也有做过自己做道具的道具师，他们有的时候也用 EVA， 但我觉得好像 EVA 是偏软一些，还是说它会抖动？ 对对对。 然后 PVC 是不是就是会比较硬一些？ 硬度强一些， 对，比较硬一些， 嗯， 稍微硬一些，但是也脆一些， 嗯。 哦，但是我好像特别少见有用木头制作的， 会很笨重吧？ 用木头做铠甲这不太现实，通常都用在武器上，但是还是比较重吧。女孩的话，像我是觉得太重， 只能我们肖杰哥这种size的来用，是吧？ 主要是它木头这种东西，而且它就是加工起来也稍微的比那两种材料稍微麻烦一些， 比较难。 好，我们再往下看。我觉得他手上拿的这个应该分量不轻吧。 这个我们已经尽量做得很轻了，就是它中间是中空的，然后加了一些支架。 嗯。 不过因为它太大了，就怎么中空还是比较重，一个女孩子拿着也是比较沉， 很受罪。 对，还有 所以辛苦了。 所以因为这种比较轻的材料就。 像我三的网游。 是的。 哦。 而且我看就是很多武器的表面它会有那种就是光泽感，像这种武器比如说刀剑的光泽感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去打造呢？ 你是说它尽量光 表面 就是会有那种金属的光泽感，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材料去打造？ 不太一样的效果，就是看有哪种需求。如果说要尽量的光的话，那表面的处理就要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用一般的那种漆的涂料是可以做到的吗？ 漆的涂料可以 啊， 乳胶也可以，因为专用的处理液都可以，它们特性不太一样，还是要看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做处理。你得头盔拿像这一种呢因为它的风格问题，所以说它就不光也不亮，它反而表面上是有一点 做旧的那 种感觉，对，有一点粗糙，有一点质感的在 上面。哇，好想待会儿亲手摸一摸。 这就是用 EVA 做的。 对，它底儿是 EVA， 然后我们表面有加了那个喷砂的效果， 而且混合， 对，所以说它表面上会反而我要它粗糙，我不要它光亮，是这样，根据情况需求。 所以还是要看你要做成什么样的风格效果。其实原材料都是那么些原材料，但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什么喷涂手法呀，或者不同的混合方法，都会打造出不同的感觉来。而且刚才其实大家也提到了很多这种cos 道具制作时候要用到的原料，比如说什么 EVA、PVC， 还有什么各种什么丙烯之类的，还有就各种各样的吧。总之我也不是很懂啊。待会儿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小朵、小杰和达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 cos 道具用到的材料，什么样的材料大概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以及这种新手 coser 在制作道具和服装的时候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是什么，需要掌握的一些技巧是什么，都会带给大家。那我们进小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人气嘉宾呢是 coser 摄影师肖杰， 欢迎肖杰。 小女王猫小朵， 欢迎猫小朵。 二次元导演制作人达尔， 欢迎达尔。 欢迎三位。 其实刚刚我们这个图片看了一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刚才看到了就很多武器，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古一法师。 对。 哦， 就是那个女 奇异法师里面的那个 奇异博士。 奇异法师。 你也有今天， 我有今天，哎，我有今天， 扣钱啊， 扣钱扣钱，哇，这个是这个圣斗士星矢是不是？ 什么时候做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作品？这个是应该是近期的，因为我是 不是近期？ 我 不是近期， 没见过， 是近期发的， 近期发的， 去年拍的，近期发的。 可以看出来，这个 cos 道具制作周期还是蛮长的。 对，哇，好酷，好有魔味。 哎，真的像这么炫酷的一身，从头到脚大概做完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哎呀，说出来多不好意思，做了有快一年了。 但实际应该也就一个月吧。如果真要真做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出来。 主要是我们是 真的是太炫酷了， 做一点，然后干别的，然后又做一点，又干别的，这样。 慢工出细活嘛。 对呀，对呀。哦，这个我想问，是小朵吗？ 啊， 哇， 照片是吗？ 照片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这不能怪我，这得怪小白给我 P 人位了， 互相推诿责任。还有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星爵， 是。 哎，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这个漫威旗下人物的，对 DC 漫威的作品。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神奇女侠的剑， 神奇女侠的武器。 其实我就想问，像这种剑是什么材质？ 这个啊、嗯、PVC 的。 PVC 的。 对、哦、然后上面的装饰是树脂的。 哇、哦、树脂的。 一定很有质感。 对，尤其这个盾，你看那个光泽，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厉害。 翻的怎么样都。 而且像那个上面的就是纹理雕刻的话，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吗？ 上面的纹理是树脂翻模的、哦、但它的底儿就是那个锅、嗯、那个底儿， 这个盔甲这个盾 盖 儿 直接走。对啊，也是一种组合嘛。 嗯，对。 其实那个盾，我们当时节目里头也做过一个盾， 嗯， 好像就用一个锅盖翻的。当时 这是什么盾？美国队长吗？ 什么来着？ 冬兵。 冬兵啊，对，冬兵的那个 差不多，猜的差不多。 嗯 嗯，冬兵的盾。 啊，然后这个是这个臂甲吧？ 嗯 嗯。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其实是从哎，这个、应该是从肖杰的微博里找到的吧？ 这个我有点看不清， 赶紧 戴上眼镜。哦，对，这个是我们给一个那个，就是昨天刚刚公映的那个一个舞台剧。 啊、哦，觉醒。 啊、哦，就是那个、 哦。 这是个什么部件啊？ 嗯， 这是个什么部件、啊？ 这个是他本来是他那个 大天王的武器。 哦，就看上去 大反派 的武器， 看上去就是比较的有分量的感觉。 实际上 主体也是 EVA 做的。 嗯，我们再看下面， 是希尔瓦纳斯吗？ 对， 嗯，然后这个是也是小朵吗？ 对， 看气场就知道。 嗯，哎，这是我们的杰哥。 哦， 哎呀，这杰哥还真的是特别适合 cos 这种样子。 今天来吐槽， 就不太用还原本是本人了。 书画的感觉， 他就是总是出这种黑眼圈、 欧美 卷头发、长头发。 你不要吐槽自己了， 当然 说 对。 这个洛萨 海王也 最哦对， 魔兽世界里面那个魔兽电影里面那个， 对对对， 是 我看着特别像。 嗯，我们来看下面这是蚁人了。 嗯， 都是漫威。 嗯。正反面，像这一身感觉穿上去 也特别热。 对， 我们看一下，我们肖姐已经以汗洗面了。 嗯， 因为穿这身皮衣真的很痛苦。 还好，就是走在外面也不觉得冷，是吗？穿这身。啊，这是蝙蝠侠。 这不是 蝙蝠侠， 这不是蝙蝠侠吗？ 你来解释。 这个，这是我。 啊，真的假的？ 这是我啊， 真的是他。 铠甲是谁的？ 对，这是那个超杀女他爹。 哦，那个海扁王， 他老海扁对海扁王那个他爸。 紫色小萝莉。 就是尼古拉斯凯奇的那个。 对对。 嗯。 为什么出一个没有脸的角色？ 当时觉得当时说跟一个人配一个 CP， 他出的超杀女。 哦， 因为那个在我其实在我终极变身里，我们那个超级变身李彩瑞他出的超杀女， 彩彩， 对，彩彩。 嗯， 然后我当时说正好也出一套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 所以自己还时不时的出个 cos。 对对对对。嗯，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其实就是最近在更的一个国漫，叫做《血色苍穹》。 血色苍穹， 对， 看出来了。 嗯，然后给大家展示图片就到这里了，然后也给大家展示了各种各样类型的我们工作室的一些作品。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来科普一下制作 cos 道具的一些基本材料，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杰哥也是参加了终极变身，然后也是有很多这个亲自动手做道具的经验。然后三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提到的第一个材料叫做 PVC， 也是在 cos 道具当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材料。其实我一直在想，那个 PVC 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因为感觉它可以被做成任何人，就是。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材料最开始是因为我是个手办爱好者， 广泛。对， 对，我最开始知道 PVC 这个材料是很多的手办的材料都是 PVC 嘛，然后 PVC 粘土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也可以拿它用来做一些道具。 嗯，那大家会采购 PVC 应该是怎么去切割造型呢？这个很难以想象，就是大家要怎么把它去做成各种各样，比如刀剑道具的样子。嗯。就比如说最开始要先画图纸吗？先有设计图吗？ 我觉得朵儿你来说一下。 我觉得首先这个材料上，就我们玩 cos 的相当好玩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什么东西都用得上。 嗯， 就平时大家不太关注的东西，比如说铺地板的海绵垫儿， 嗯，我们可能也会拿来做道具， 所以经常用身边的那种生活的用品， 窗帘布，或者是你看到的什么，门帘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环儿，或者是什么什么棍儿啊，或者是暖气片上包的什么东西、啊， 这算是省城的那种 对，就是只要它合用，我们都会拿来用。 嗯， 然后就是这些综合材料里面，塑形能力最好的，然后也当然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就是 EVA，EVA 对 EVA， 嗯 ，EVA 不是 PVC，、 那 PVC 一般用作什么呢 ？PVC 是另一种材料 ，PVC 它。怎么说呢？适合于做平面一点的东西吧。如果它做弧形，是可以做弧形的、 嗯。 可是我个人认为它太脆了， 嗯， 不是很好操作。 哎，那我们之前放那些图片有用 PVC 材料用的比较多的吗？可以给再给大家看一看。 一般武器会用的多一点， 就是 因为它表面很平整。 是不是这些都是？ 就神奇女侠的那个剑就是 PVC、哦。 对对，刚才那个武器就是这个也是。 嗯， 这个除了刀把那块儿、不是，它的刀身是的。倒真是 PVC、 嗯、那可以总结一下 PVC 这个材料的优点和缺点吗？就是简单的概括一下它的优点是 PVC 的优点是工整、 嗯、 表面非常的光滑 嗯 好处理、 嗯、 打磨起来也很方便 方便 就是表面会比较细腻 嗯 哦 缺点就是太脆了 嗯就是不太好保存 如果磕碰啊干嘛的它是 容易出现对秒折、 嗯、 秒碎 坑啊挖呀、啊、洞啊碎啊什么的 想 而且修补不了 对你看我们手办都是包在小盒子里边的 对 对对对对 要什么东西 八角尖尖什么的 对对对都藏起来都要 八角尖尖 好 对大家有出现过那种悲剧吗就是一个作品刚刚要快完成了然后突然嘎巴坏了或者是这个 你这个不新鲜主要最好就是在舞台上 对、 嗯、 演着演着趴折了 打斗的时候是很容易的、 嗯、 所以说还是要看用途嘛、 嗯、 对 你比如说如果他说拍照的话做一把 PVC 的 OK 嗯 然后说上台的话两把一磕一定就必有一把碎、嗯、 所以在舞台上有那种打斗动作 一定要换别的材料 换一般是换做什么呢 便宜的就换 EVA 的 材料 贵一点的可以换木头的树脂的 嗯 这些 EVA 应该是用的比较广泛 嗯那来说说 EVA 这个材料吧 EVA 主要是适用于什么样的场合肖杰哥 EVA 就是其实它也是就是就像布料啊或者什么它那种形态也是一个扁平的一个片 嗯 它不是说就是一个块之类的东西它也是、 哦、 然后我们制作它的方法呢基本上就相当于裁缝的那种立体裁剪 嗯 就是把它从一个平面然后做成一个立体的形状、 嗯、 比如说剪一个缺口或者增加一个缺口、 嗯、 然后使它有一定的弧度或者有一定的形状 嗯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轻便 嗯 柔软对于平时的我们比如玩 cos 来穿戴来说就比较方便 嗯 然后它价格刚才说了比较亲民 嗯 对于很多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 cos 来说都是比较适用的 啊 它可能缺点就在于来说就是因为它太软了很多时候而且它会有那种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种发泡材料 嗯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气泡 嗯 这个就是在表面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些处理才能让它用得更好比如说、 嗯、 刚才您说到就是让这个表面更亮 嗯 如果要更亮的话那必须如果是这个东西是用 EVA 做的那必然是要给它表面上增加一些东西让把它那个泡孔就是都填上 嗯 这样才能让它更亮一些 嗯 刷一些涂层什么的， 对对对对，就刷乳胶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哦、 就是这样的。 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因为就像您刚才说，我是给它拼接在一起的，那、 嗯、 拼接是用胶粘啊，还是拿什么东西烫完了之后一拼的？ 哎，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拿胶粘， 拿胶粘502还是？ 对对对，拿502多一些吧，一般现在玩 cosplay 都用502。 哇，502可以粘那么牢呢？ 因为它这个材料原因。 嗯 因为比较轻，所以会 粘。其实它不同的502粘不同的 EVA， 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 502还有不同的， 比如说各俩好， 很多很多 是吧？ 有一些就脾气特别暴躁，就是反应特别快， 对，就冒泡。 然后有一些就性格特别温柔，然后它粘的时候也不会起泡，也不会怎么样， 嗯、 但是。就是就像你找对的人一样，就要对的502遇上对的 EVA 才是最好的。 嗯， 这是一些就是在道具日常制作中总结的一些经验，比如什么牌子的502适合什么牌子的 EVA， 对对对对 这样比较 形成比较友好的化学气氛。 对 对 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缘分，就是某一批 EV 跟某一批 EV 还不太一样是吗？ 对对对，就是某一家的或者某一个厂家的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也要自己去碰。 对对对，嗯，哪怕是他写的是同一个牌子，那可能你在那个地方买的502跟在那个地方买的502它就不一样。 嗯，经验的积累， 我看大家有提到铝合金，铝合金好像不太能用到我们的这个。 是坐飞机的，谢谢。嗯，如果你给我提供几亿资金，我也可以考虑做点什么。 嗯，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个粉丝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说他觉得用 EVA 做武器感觉软塌塌的，有办法解决吗？ 啊，表面喷涂， 表面 涂那个喷砂能好一点。 喷砂 对，好一点。还有就是刮原子灰， 原子灰 好一些 哦。 可是就相当于在一个沙地上建楼， 嗯， 它无论如何它地基也是软的， 因为基础材料就是这样。 只要外力给它施加进去，表面还是不行，还是坚持。 嗯， 所以你要觉得它软塌塌，就换一种材质。就 刚 不要期待它变硬，那是不太可能。 其实可以在武器里头加一些胚子。就是 我刚才说的， 但是加胚子只能说它牢固一点，就不能使它表面变硬了。 对，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剑，一个长的直的东西，你在那个 EV 里边埋上一根。就是直的东西，比如说埋了一根钢管或者埋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样你包进去之后，你能保证这个剑它主体是不会乱晃的。 对， 但是你肯定是因为它材质有所限的话，比如说它边缘还是会软的，但是肯定的，但是 材料限制 就是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吧，只能说是。 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些基础原料，那上面就是会涉及到这种喷涂。那喷涂大家用原料，就刚刚也提到各种漆。那一般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样子的漆呢？就是可以涂出来那种金属啊这种质感的，或者说大家需要用什么原材料去调和吗？就是做出那种感觉。 是文具店的丙烯哈，然后调色。 对吧？ 这个 还是要 你要 一个个试， 需要的风格吧。 嗯， 如果说是要那种比较古旧的， 嗯， 对， 啊，或者是欧美那种像的铠甲， 嗯， 通常还是手涂多一点， 嗯， 因为它要一个表面上的质感。 嗯， 如果说就要光亮光亮的，那可以用，对，可以喷漆，喷漆往上，然后还可以调汽车漆。 哦， 对，就是汽车身上喷的那个汽车漆。 嗯，那感觉汽车漆造价会比较高一些。 还有就是手办用的模型漆。 哦， 这个我知道， 这个 我 知道 哈。还是看你要做什么， 很贵啊，是吧？所以我们用的 一般都不用是吧？一般我认识的朋友大概用丙烯的比较多嘛。 对 对，去那种文玩超市啊，或者文玩的批发市场，可以批一桶啊，批一盒什么的， 也属于价格比较亲民一些， 对对对， 比较适合日 价格亲民。 对对对，但是好像味道比较大吧，我记得。 丙烯还好，喷漆味道， 机会那个， 嗯，自喷漆是比较难以忍受的那种。 对，那乳胶漆可不可以用？ 乳胶漆 还好，我个人觉得就是自喷漆， 对， 会自喷漆会啊，哦， 汽车漆也是。 因为前段时间在装修房子之后，我就用的乳胶漆刷的房间， 然后你把家装和我这个 比较 对， 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就是说，其实现在说到现在，好像很多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发散思维，发散到这个道具制作里边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看见一些什么物件想要还原电影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又没有他们的原材料怎么办呢？看看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拿过来一用，哎，正好，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件事儿 就感觉自己是个生活小妙招的那个。 对 对， 达成 你的意思是看到了什么就咱们就随时要把它顺过来 记录生活。所以你不愧是我们的漫游观察员啊。 对对， 发现生活之美。今天我们的肖杰哥就是穿了这一身皮衣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不给他一个展示的时间是特别的不那个啥的，所以我决定让我们的肖杰哥去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顺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今天的这一身这个服装的一个制作， 对， 大概的过程，好不好？请我们的肖杰哥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在这边， 去表演， 是不是里边都是汗水？ 好，那我来，这个 呼风唤雨， 那边好像有一个小桌子，我来搬一下，兰陵可以先解说一下。 好的。 那其实我插一句啊，其实就说到这儿，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无论从制作来讲还是怎么样，要提醒各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道具制作工作者非常辛苦啊，因为这个其实道具制作是算高危的这个产业嘛， 好像这个有包括这个漆啊，还有这个对对对，包括这 EVA， 其实它都算是有毒的。 然后502和 EVA 相碰，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制作道具，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个别怕戴这个防毒面具啊，很管用的。 嗯， 就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把个人防护都做起来。 没错。 那之前有没有出现过就是长时间的在工作室喷涂，然后造成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 你们那儿应该有吧？ 长时间会恶心的， 对， 不能长时间， 就是刺鼻味的。 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那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得换一下， 就大家都在一起。 对对对对， 哇、 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小杰哥了。今天出这身，这个其实是皮吗？像这身， 对， 那边有话筒可以对话筒说。 对的对的， 你该把眼镜摘。 对，让眼镜摘。 戴什么眼镜？ 就是现代海王。 对， 刚才有点。戴眼镜有点没有安全感。 没事，这样的话就是看的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世界，也挺好的。 是特别柔和， 而且上面的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算是什么的拼接呢？就这个材料，哎呀，我也不太懂啊。兰陵可以看出来吗？ 嗯，是那个 不行是吧？ 什么？ 还是请我们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 对，皮革， 皮革，就一身全都是皮革造。嗯， 那像黄纹也是皮革的做上去的。嗯， 那像这一身大概工期会多长时间呢？ 这一身啊，这一套是、正义联盟的演出方给我们提供的。 哦， 这套 是他们， 我们 不是他们，不是咱们自己做的， 对对对。 那你预估一下， 我预估一下，如果是我做的话，啊，10天到2周吧。我的做法肯定会跟他不一样， 更精致一些。 嗯。 啊，对， 比如说会做一些什么样的 因？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其实是不够还原的，比如说上面的花纹，还有一些该做成铠甲的部分，它都做成皮革了。如果是我做的话，就全是铠甲。 那像 的， 手臂啊，肩的位置应该是用比较硬质的材料做成铠甲质感， 对对、还有腰带那个部分， 嗯， 对。对， 那像肖杰哥，如果让你做这种铠甲拼接皮革的话，你会用什么做连接呢？就是怎么才能保持它的牢固呢？ 其实如果这种的话，就是按照普通那种连接方式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常用的那个叫，我们俗称叫粘扣， 雌雄贴， 就是那种毛毡是吧？ 对对对 对，毛毡毛毡 毛的，里面有钩子那种的，然后就直接粘上就围上就好了，或者是有些地方也可以用拉链之类的东西。对，其实就是我补充一句吧，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做它的话，你应该先分析一下这个人物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要突出他什么特点是最好的。你比如说，就拿这个事儿来说，那可能。他这个本身的原设，他是一个就很壮的人，那可能就是你需要突出他的，一些，突出他的特征，比如他需要壮一点，然后腰瘦一点，就然后腿长一点，就是这 腹肌， 对对对， 可以做 这些方面嘛， 可以， 就是你要你做道具的时候要考虑到他的。本身的特点才能做得更好看一些， 要以人物出发。 对对对，如果要是单纯的只是说一个平铺直叙的下来的话，就这个整体的效果出来就会挺平淡无奇的，是吧？ 所以还是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我也很好奇， 对对对， 就比如说一个新的 IP 出来，然后大家是怎么去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就平面的东西，去用这种现实当中的这个材料给它还原出来，觉得很神奇的一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不会要画图纸，要画设计草图什么的吗？还是说 肯定是要画，就是他说的是应该说是打板 啊， 对，肯定是要打板。 嗯， 啊，这服装制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打，不可能就是空着就剪了。 对，就感觉好像包括尺寸什么的都需要自己去精确的掌握好。 道具都需要打板，3D 打印的话就需要建模。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就是一方面这个考察脑力，另一方面考察这种手工的技巧。 对，当然现在有个新科技啊，就是我们有些像有些花纹的花边啊，是可以用这种 3D 激光雕刻给、我们有雕刻机。 尤其现在 3D 打印，就是刚刚 3D 打印比较贵吧？ 有用过吗？我们 看材料。 对， 但是你要整体做一个很贵， 嗯，对， 可以做一些， 还是结合的， 对， 饰品做一些组合、结合什么的。 而且我想到，就是很多这种古装造型里面，比如说女生身上戴的那些簪子首饰，是很细小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可能雕花会非常复杂。这个一般是怎么做呢？就是纯手工来雕吗？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就是古装用的一些饰品去拼 啊、 凑 啊、 然后做一个。更华丽更漂亮的出来， 所以这个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节省时间和体力，因为感觉很多首饰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如果需要纯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困难一些， 精细雕工。 嗯，其实说到这儿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杰哥小朵，有没有这种美术的一些功底在里面，会有吗？就是之前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美术和设计的专业呢？就是在做这个 cos 道具之前。 我是艺术生， 哇，这是美术生是吗？ 对，我就是美术生。 哇，那果然，那怪不得，这个一看就是练家子。 对对对。 嗯，那我们肖杰哥呢？ 嗯，我说起来就挺 传奇， 就是全能是吗？什么都 听他讲，他什么专业？ 我是一个学生物的。 学生物， 从生物的角度， 从微观的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吗？那后来。那 cosplay 纯属是爱好是吗？ 啊，对，就是之前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就是那种无意间接触到这个东西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只是自己慢慢研究呗， 嗯，结果没想到研究着研究着就研究成了大佬，非常的厉害。 我这个就是那个刚才那位说的，就是发散思维嘛。其实玩 cos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身边的一点点这样接触，比如说这个可以借用一下，那个可以借用一下，慢慢的才发展成现在好像是有一些流程啊或者规矩啊之类的。但是最早的时候，比如说10年之前，基本上都是自己琢磨这个道具该怎么做，自己琢磨用什么材料可以替代一下，基本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道具的乐趣可能也就在这儿，就是有一种自己钻研自己发掘的一种乐趣。 我其实应该说是 cosplay 的乐趣就在这儿， 嗯，自己动手。 对， 所以就不经意之间对我们这些就是某宝党又深深的鄙视了一下。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肖杰哥可以回来就坐。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新手 coser 能不能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大家要避免的一些雷区有没有？就是这么多年制作服装道具的一些小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条吗？ 新手建议，想想新手 早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无法回 首。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一就是。因为我经常会接到私信，就是有人问我，就是给我发张图说，杰哥，你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做才能让它更好看？ 嗯，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我用什么什么材料可不可以？ 嗯， 就是他就是新手常犯的错误，就是他没做之前先想的很多，但实际上又没有做。 嗯， 我觉得就是。 对，先做， 就是你要先做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在做之前不要想太多，先做上了，发现问题再去解决。 对对对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研究嘛，你用你身边的材料，你只需要研究就好了。 嗯，先动手， 实践出真理。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可能第一个都是坏的，啊，就做坏嘛，多做几次就好了。 所以也不要怕失败，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种做道具，嗯，那小朵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嗯。多问问吧，我觉得。 那像新手期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总结过吗？就大家经常，或者是你们在漫展上看到一些 coser 他们自己做的服装和道具，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很不结实， 很不结实。 表面处理太粗糙。 嗯。 细节做的不太好，对吧？ 嗯， 就是如果说这个道具，它本来的形态呀，各个方面其实是要一个很长时间积累才能把握的那么准。 嗯， 可是如果说在你没有把握的很准的情况下，你认真的去上色是能够挽救一些。 嗯， 哦， 所以上色很重要 的。对，但是我看到很多新手，他可能就是，不仅形不准，上色也很粗糙，拿丙烯随便涂一涂，可能边缘、背面什么都没有涂，打磨也没有打磨。这个我就觉得 他可能跟他们的工期或者是手头的这些道就这工具可能我觉得也有关系，可能很多人就是自己随便做一个觉得差不多就行。 我是觉得反正都做了，要做就做好一点。这个关于上色这个方面，就我个人认为不是他们不知道。